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 Jeffy 啦。 Hello。 今天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背后的背景呢，其实都会估到呢，都是跟太空啊、科幻啊有关。基本上呢，就是上个礼拜有关星际启示录啊这部电影啦，即是大热的电影的延续。咁啊，因為上個禮拜我哋都講咗個半鐘頭啊，係嘛？但原來咧有好多嘅網友聽完都仲係意猶未盡喎，話未夠喉。咁仲不得已咧，其實有好多咧就好有心咧，即係喺嗰個我哋個論壇嗰度啦，或者喺我自己嗰個 Facebook 嗰度啦，亦都係有啲人直接 send email 俾我咧，咁啊就提出咗好多意見啊，即係有啲甚至係批評啦嚇，咁有啲補充咁樣樣啦。咁啊我哋呢、這個。今次呢其實只是回應那些呢可能都成個節目。咁不過在未開始之前呢，其實都想同阿 Jeffy 傾下，即係而家即係喺香港即係嗰個形勢呢，就關於呢個佔中嗰個形勢。 好啊。 咁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就呢、這個警察就清咗呢個旺角啦，咁啊當然其實呢呢、這個佔領運動呢係竟然能夠持續成係兩個月呢，這個是即是沒有人預計得到的，是完全始料不及的。咁我諗當然特別是對這個即是超過一年半之前啊，最先提出這個概念的佔中三子呢，亦都是遠遠超乎他的想像。咁當然某一程度上亦都係超乎咗佔中三子嗰個設計嘅。咁大家知道呢，原先我哋呢就一個公民抗命呢，就係表達對如果政府提出一個政改方案，但係原來呢係一個假普選嘅話呢，咁佢就呼籲民眾呢就係、是、會上街就係佔領呢個馬路，但係呢就完全係叫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咁樣嘛，咁癱瘓咗交通。咁就話到明呢，當時佢亦都試過好多次演習添啦，係咪、差唔多理論上呢就叫做打不還手就罵不還口咁樣呢，就任你拉任你鎖，咁甚至呢可能呢就會被檢控嘅，甚至可能就留案底嘅。咁、所以呢佢最先呼籲嘅時期呢，就叫啲人呢可能你係要事先登記嚟去一個即係表態，即係話我願意負擔呢個刑責，咁我就參與。咁當然佢亦都話呢，你真正參與就唔需要係一定經過嗰個手續，但佢呢其實設立咗一個咁樣嘅手續呢，其實等你啲人呢即係話你唔好盲目衝動，你係要深思熟慮啊，你係認同呢一個目的，咁然後負擔得起呢個刑責，我哋就去啦。咁其實諗住呢，當時個人都諗住呢，當然你事後孔明呢就話一早知道唔會係咁啦，咁但起碼我哋諗返下原先嘅設計入面呢，就係、是、有一班人嗰陣時其實唔知㗎，即係可能係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呢，相信當時戴耀廷都講過㗎，即係佢冇信心㗎，幾萬人佢覺得係難以想像、匪夷所思㗎，係咪？咁於是佢甚至有講呢，佢話如果少到過唔知幾多萬人呢，其實我就當失敗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係唔知道，真係冇底線嘅，個心入面冇底嘅，就係話會有幾多人出嚟支持。咁但係當時個設計呢，就係話你最多其實係佔大半日嘅啫，半日啊，因為照計嚟講呢，就係話你一湧出去幾千人啊，咁於是呢警察呢就因為你係阻礙馬路嘛，咁係犯法嘛，咁即刻拉你上車咁於是就插咗你之後，咁就可能兩個三個鐘頭就清晒，咁成件事就完㗎啦。 係一個道德感召形式咁。 冇錯，講得好啊 ,Jeffy, 就係一個道德感召形式㗎嘛，係一個象徵性㗎嘛。但竟然就由一個咁樣嘅即係象徵性嘅道德感召呢，就持續咗兩個月六十日，即係而家六十日。咁呢樣嘢係完全始料不及嘅。咁當然咧，入面有好多衝突嘅場面，我哋真係都好唔想見到啦。但係進行即係佔領嗰啲人咧，即係呢個其實歷史唔使我多講啦。關於即係嗰個公民廣場啊，即係政總外面嘅，咁後嚟黃之峰同埋有啲人即係忍唔住帶頭，點解你次次我哋都可以用嘅，你而家就封咗佢，咁於是就爬咗入去，就話重新佔領呢個公共空間。咁點知後嚟咧，就政府咧就係、是、強硬手段咧，就封曬，就唔俾啲人過政總嗰、那個天橋啊咁樣，啲人於是走出馬路，於是就87個催淚彈，於是激起民憤，於是大規模啲人就湧出去，於是就佔領，咁啊搞到今時今日，咁啊啲歷史唔使講啦，其實大家都好熟啊。咁但係咧，總之出嚟嘅而家個效果完全唔同啦嚇，真係啲人咧就擺曬帳幕喺度咧，直情又整曬個温習區嚇，即係最先我去到睇咧，直情真係歎為觀止，亦都好感動。哇！整曬温習區，等啲學生哥啦可以咧放學去喺度温書啊咁樣，咁啊嗰啲物資嘅支援咧亦都多到不得了咁樣啦。咁但係好啦，而家嚟講， 其實我好早大家亦都知啦，我就即係寫咗三封信啦，即係警告全港同學書啦咁樣。當其時嗱，你而家鬧我都好啦，即係可能我呢啲成年人或者老人家咧咁講啦，其實我就真係好愛錫啲學生咧，即係我係非常之感動啦嚇，我係支持佢哋。咁但我唔想佢哋受到任何嘅傷害咧，咁我就話咧其實咁長期佔領唔係路喎，咁你又要罷課嚇，咁就對你嘅學習有影響啦。咁另外咧就真係日曬雨淋風餐露宿，仲要受到可能後嚟武力清場嗰個人身嘅安全嘅影響係嘛？各方面咁，所以我就一年就寫咗三封信。咁但我深信大家如果上過我個 Facebook 睇過都知道咧，其實我最主要嘅強調咧就話抗爭先至係啱啱開始，即係其實咧就普選本身咧係絕對唔能夠解決曬所有嘅矛盾。雖然當然呢個係一個必要條件，但就唔係一個充分條件啊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咁其實我哋而家面對世界仲有好多好多嘅不公義啊，有好大好大嘅挑戰啊。咁於是咧，咁我就叫啲人咧，就係作一個暫時嘅戰略性嘅撤退，就以保留實力嚇，隨途後繼，就嚟去進行一個更大規模嘅持久嘅抗爭。因為都睇到主要咧，就係話政府咧好明顯，自從87個催淚彈之後咧，你嗰兩三日已經睇到啦，佢係完全改變咗策略。我當時第一次去到銅鑼灣咧，我直情係呆咗嘅，我即係啱啱即係之後幾日啦。點解銅鑼灣全部已經開始佔領曬啦？成個銅鑼灣一個警察都睇唔到啊！仲少過平時去銅鑼灣購物啊， 係 嘛？你平時啊，即係咩事都冇，未有佔領嘅時期，都間中會見下啲警察企喺度，或者崇光附近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嘿，但係竟然佔領嘅期間咧，一個警察都唔見。 其實好簡單咧，因為佢哋驚激嬲人啊嘛。 係啊，開頭。嗱，你又咁講，驚激嬲人咧，係呢一個睇法啦。另一個睇法咧，其實我仲衰啲嘅，我就係陰謀論。我就係陰謀論咧，就係話佢哋係完全刻意放軟手腳，放任自流，係嘛？然後等你哋咧就一路咁發展咧，就而即係第一就係打一個以日待勞嘅抗日持久嘅虛耗戰啦，亦都然後慢慢咧等你哋咧係確實係擾亂咗嚇附近有啲嘅居民嘅生活或者生計啦，咁亦都咧有啲即係市民嚇都保守嗰啲啦，係嘛？即係維園阿伯嗰啲咁樣啦，慢慢咧，於是就起嚟咧就即係批評佢哋、反對佢哋，最後就群眾鬥群眾。係嘛？即係民意逆轉，咁佢哋咧就於是就失去咗啲人民嘅支持，啊，到最後咧都係要收工㗎啦，咁樣樣。咁好明顯咧，當其時即係講，我想講話港英政府，唔好意思啊，即係慣咗特區政府啊，特區政府咧，好明顯係一個好重大嘅策略嘅調整。 嗯， 佢係由即係話希望快速咁打壓，速戰速決啊，直情咧扼殺於萌芽狀態呢種嘅思想咧。就係、是、完全改變成咧，就係、是、抗日持久嘅虛耗戰呢種嘅思想，嚇、打民意派。咁呢樣嘢我就好擔心啊！我亦都唔想啲學生真係喺馬路度風餐露宿咁耐，咁所以我就勸佢哋退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即係梗係勸唔成啦。咁當中嗰個運動咧，其實我諗大家個心態同嗰個思想嘅策略嘅轉變咧，都真係波瀾起伏㗎啦，必定係轉過好多次㗎啦，係嘛？咁即係當然就中間又同呢個政府啊對話啦，所謂對話啦，完全係即係得個吉啦，不得要領啦，啊咁又講過就話係唔係呢個就是、上京嗰度有離譜啦，係嘛？即係等你撤銷咗你嘅回鄉證啦，又係唔係即係話嗰啲泛民嘅議員又啊辭職啊公投啊諸如此類，好多個唔同嘅諗法。但係始終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堅持就係唔退啊嘛，唔撤啊嘛。咁唔撤，好啦，但係卒之啦，而家政府咧，即係佢可能係佢梗係好多情報㗎啦，已經係嘛，即係好有人有鬼入面啦。咁佢又搜集曬啲情報，佢判斷個形勢，咁佢就覺得呢、這個借呢個所謂禁制令嚇，其實呢個就最關鍵啊嘛。啊，咁個禁制令嗰啲佢係自發㗎，定係背後有人料啦？我哋唔好理佢啦。總之個客觀咧嘅就係話啊，有啲即係就算佢係自發嘅，都有可能㗎。我哋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啦，係嘛？咁佢有啲咩工會啊、小巴啊、的士啊乜乜工會，咁佢話你阻礙我生計，我真係入禀法庭申請禁制令。咁於是咧就用一個禁制令，借呢個禁制令嚟去清。咁啊講真，如果你問我嚟講咧，我都覺得好荒謬嘅。即係你話帶頭破壞法治嘅咧，其實就係特區政府。點解咧？因為你一路咧睇住咁多人佔領，因為我都去過好多次啦，金鐘啊、旺角啊、成條彌敦道啊咁樣，周圍其實三五成群咧就企滿好多警察嘅。 嗯。 咁但係嗱，即係我俾人鬧過嘅就係話嚇，你啊真係講反話、講風涼話。咁但係冇嘢嘅，我係揸住嗰個技術性嘅觀點嚟講啫嘛，就係話咩叫破壞法治咧？ 嗯。 犯法本身就是犯法， 沒錯， 其實就不算叫破壞法治的，即係你好廣義好廣義咁講，佢當然係破壞法治啦。 嗯、 但係其實我哋一般講嘅破壞法治咧，就唔係指犯法嗰啲人，嗯、即係唔係話指啲小偷啊、 啊 打劫啊咁嗰啲，嗰啲唔係叫破壞法治，破壞法紀，嗰、 啊、 叫破壞法紀。 冇錯， 就唔係破壞法治啊！你唔好搞錯、 啊。 破壞法治就邊啲咧？唔係就係政府咯，嗯、就係、是、有法不依， 執法 唔執法。 冇錯。 喂，你完全放軟手腳兩個月唔執法，嗰啲人明明係犯法嘅。 嗯。 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有兩個。嗱，本來你話啊，因為呢個政治問題，所以佢唔用呢個警力去解決，咁梗係荒謬啦。其實即政治問題，佢就唔政治解決啦嘛、 嗯， 就想我用法律解決啊嘛。咁但係你唔執法，其實帶頭破壞法治嘅就係政府， 冇錯， 呢、這個冇得拗嘅。呢、 嗯、 啲就叫破壞法治，犯法嗰啲人就係犯法啫，嗰啲唔係叫破壞法治。係所以好多人咧，嗰啲藍絲帶咧係完全混淆嘅思想上，藍絲帶對呢方面。好啦，咁但係當然喺實際上大家知道啦，當佢嘅人數去到咁上下咧，呢、這個就叫做。人數目嘅安全啊嘛 ，safety in numbers 係嘛，大家都知道啊 ，safety in numbers 就係嘛，你十個人出去接馬路，佢第一時間捉咗你啦。 嗯， 一百個人或者都可以捉，一千佢開始諗下啦，一萬、十萬，喂，大佬，最近佢清場啊，嗰啲警車都唔夠，要旅遊巴啦，大家。好啦，你未起訴之前，你咪要拘留佢嘅，拘留所佢點用啊？咁多人啊？ 嗯。 啊、其實好早我知道嘅，因為有啲人識得警察啦、嗯，即係有時候亦都係懲教署啊嗰啲咁樣咧。其實過去嗰半年咧，佢哋已經暗地裏咧係安排咗好多地方嚟去做一個臨時拘留所嘅。但係咧，佢呢啲係最後一著，其實佢係唔想用嘅。講、真，你諗下，譬如突然間我有一晚我拘留咗十萬人，唔好十萬咁誇張啦，我拘留咗一萬人。 嗯、 我大佬，你拘留一萬人呢、這個係一個噩夢嚟嘅，對任何為政者都係噩夢。哇！拘留一萬人。咁你中間你要俾空間佢，你要俾佢瞓覺，尤其一冬天你要俾佢被鋪，你要俾佢上廁所，要俾佢食嘢飲水，呢啲係基本人道安排嚟㗎嘛。咁、然後呢佢又可能會有律師嚟，咁你又要去處理。你邊度有咁多空間、時間、資源、人力、物力嚟去拘留一萬人啊？你講笑啊？所以即係嗱，呢啲就叫做 safety in numbers 啦。當你五萬人上街嘅時期，佢個個都係犯法嘅。但你可唔可以即時捉曬嗰五萬人咧？你根本成個制度就冧啊，係咪冧啊？你根本係 handle 唔到五萬人拘留過一晚夜嚇、啊，然後喺你幾時決定起訴？律政司就絕個個嚟去決定起唔起訴。 嗯、 喂，律政司點做啊？嚇、啊，所有人唔瞓覺都做唔到啊！律政司係嘛？咁、 嗯、 所以嘅時期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喺現實上咧，你一人多咧，佢亦都係處理唔到嘅嚇。好啦，咁但係所以到而家，佢最後就借禁制令。咁於是都清場，但你都睇呢個清場啦，佢清場都係拉咗百幾人咋嘛，咁理論上嚟講係選擇性執法喎、哦，係咪、因為喂你佔領嘅嗰度係五萬人，點解你淨係拉百幾人啊？點解你唔拉曬五萬人先、嗯？我抗議啊！ 係咪佢都係拉啲頭目啦？ 係你可以咁講啦，係咪、但係即係個問題，如果我從維護法治、我覺得佢係違反法治喎、 啊。 我作為一個市民，我抗議，我作為香港市民，點解邊嗰度有兩萬人聚集，淨係拉百幾個？你解釋俾我聽。 冇錯， 咁但係呢個佢哋冇得解啊，大佬，即係我哋知道，即係原來即係個形勢個遊戲玩到咁嘅地步咧，佢就係冇得玩嘅、 嗯。 你捉咗五萬人翻去，你嗰萬點辦？係嘛？俾五萬嘅飯盒你都死，係、嘛 ？OK， 咁我哋知啦。好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咁樣嘅形勢咧 ，Jeffy， 因為你去得好多，我都曾經有一次喺呢度同你講過啦、即係話喺旺角嗰陣時佔領嗰啲心態啦嚇，咁、就係即係好多人咧覺得即係咁樣嘅形勢係得來不易， 冇錯 嚇，咁、樣咧就我哋已經捱咗咁多日啦，政府寸步不讓，寸步不讓，我哋今日得個吉，咁而家退就完全係白費，付諸流水嘅，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咧我哋應該堅持，希望能夠咧係得到一定嘅成果，但係你而家睇到。其實政府都係寸步不讓嘅， 冇錯。 大家知道喺好早期已經話，即係謠傳啦、但呢個謠傳相信都唔係完全係假嘅。習近平講咗啊嘛，不妥協不流血啊嘛。 嗯。 好啦，咁、個問題就係、如果佢最高指示啊，即係而家可以咁講，真係呢個星球有史以嚟最 powerful 嘅人，一就奧巴馬，第二咧唔係普京就習近平噶啦，唔係排第二都排第三噶啦。咁、呢個人類歷史上面呢、這個星球上面最 powerful 嘅第二或者第三，佢講咗啲六字真言。